以下是正道的时间。 以下是正道的时间。 我们很高兴请到马牧师来我们当中。 我们很高兴请到马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马牧师呢现在是在加拿大多伦多正道浸信会的主任牧师。 马牧师现在是加拿大多伦多市正道浸信会的主任牧师。 他也是天道神学院的合作讲师。 也是那边天道神学院的客座讲师。 马牧师已经在北会北美服侍主有三十几年。 马牧师在北美服侍主已经有三十多年。 他有七年的时间是做学生工作。 有七年时间做学生工作。 他牧养的教会有成千几人。 他现在牧养的教会有一千多人。 他都曾经协助过弟兄姊妹是直堂有六间的。 在加拿大那边他食堂有六间教会。 现在这些堂会已经是自立自主了。 这堂会都是自立自主了。 马牧师除了牧会之外呢他更是很多时间是参与宣教的工作。 马牧师除了牧会之外还有很多时间参与宣教的工作。 我去年在巴拿马短宣的时候知道马牧师呢原来是巴拿马建道神学院的创办人之一。 我去年到巴拿马短宣都发现马牧师在那边是那边的建道神学院的创办人之一。 现在马牧师和其他的同道呢是继续筹划着另外一间的华人神学院是在加拿大的。 现在马牧师跟其他的同工在筹办一个在加拿大的华人的神学院。 他明年就开始收生的了。 明年开始招生。 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报名。 有兴趣的可以报名。 我们很多谢马牧师在百忙之中来到帮助鼓励我们。 我们很谢谢马牧师在百忙中也来这边帮忙鼓励我们。 我将以上交给马牧师。 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马英杰牧师。 谢谢主席的介绍，我是真的不配。 多谢主席的介绍，我实在是不配。 都是主的恩典， 都是主的恩典。 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跟老朋友一起见面。 感谢主给我机会同老朋友一起见面。 我们没有见面三十三年。 没见面三十三年了。 感谢主，神使用他，保守他，也跟我们一起有机会一起的侍奉。 感谢主神保守他和我们一起有侍奉。 我也为这个中文加拿大中文神学院做一点的广告。 我有同时为这个加拿大中文神学院做一点广告。 这是加拿大第一间的华人办的神学院。 这个是一个在加拿大第一间华人办的神学院。 那个水准也蛮高的。 水准是挺高的。 我们要求 TOEFL 570。570 TOEFL。 虽然华人神学院但是要求有 TOEFL 570以上。 要住在学校里面。 一定要住校的。 我们觉得普通老外的神学院就好像上课一样。大学像科一样没有生命的操练不够。 有很多的外国人开的神学院呢就是好像上堂那样，所以生命的操练是不够的。 我们要所有的同学住在一起。 要所有同学住在一起。 贴磨贴磨出印来。 圣经讲是贴磨贴磨出印来。 是我们现在先开办三年的那个 Master of Divinity 的 course。 先开办三年的道学硕士课， 谁有神的护照要做传道人做牧养教会的工作，我们欢迎你来。 应该有神的呼召要做传道人，要做牧养教会的工作，我们欢迎你。 经费不要担心， 不用担心经费。 虽然我们收费也蛮贵， 虽然我们收得很贵， 但是没有钱没关系，我们有基金可以帮助那些需要的弟兄姐妹。 没钱但无所谓，我有基金可以帮助这个需要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神学院要预备，一开始已经是北美神学协会承认的一个 ATS 的 accredited 的学校。 我们神学院一开始就是北美神学协会就是 ATS 承认的这个资格的一个神学院， 在各方面都有神的恩典， 在各方面都有神的恩典。 请你为我们祷告， 请你为我们祷告。 美国你们有13个 华人办的神学院。 在美国有13个华人办的神学院， 在加拿大一个都没有， 在加拿大一个都没有， 明年开始有一个了， 明年开始有，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我们觉得要为华人教会将来预备合主使用的工人， 我觉得要为到华人教会预备将来合主使用的工人，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现在是21世纪啊的时候， 现在是21世纪了， 是一个后现代的时候， 有叫做后现代的时候， 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疏离， 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疏离 啊，把以前的好多传统的价值 都否定， 所以很多传统的价值都否定了， 有一个怀疑的主义， 一个怀疑的主义， 人的心灵虚空， 人的心灵虚空， 人要找就是物质方面的，在哪里找，在哪里找， 在物质那里在找，在找， 其实人好多的忧虑在里面， 在人里面很多的忧虑 啊，人心里好多不平衡， 心里面很多不平衡 啊，在加拿大那个心理医生是最吃香的， 在加拿大呢，心理医生是最吃香的， 好多人的需要， 好多人有这个需要， 看这方面的医生 啊，要看这些医生， 看这方面的医生要排队，要排三个月， 看这些心理医生呢要轮三个月的， 因为太多人， 有太多人要看了， 专科医生不够， 专科医生不够， 好多人排不来，已经跳楼自杀死了， 有些都等不及了，已经跳楼自杀死了， 在香港就是烧炭， 香港那个烧炭的自杀方式啊， 把炭炉烧，把所有的门窗关起来就烧炭自杀 啊，不是那些门窗门啊关埋，咁就烧个炭炉，咁就可以自杀了。 在加拿大也是一样， 加拿大都系咁嘅，原来 人的心灵充满了挣扎， 人嘅心灵系充满了挣扎， 充满的无奈， 充满咗无奈， 充满的恐惧， 充满咗恐惧， 充满的忧虑， 充满咗忧虑。 特别我们华人， 特别我哋华人啊， 来到加拿大， 嚟到加拿大， 天寒地冻， 天寒地冻， 艰难大啊，咁加拿大是 加拿大叫艰难大啊， 不像美国的地大物博， 唔似得美国地大物博啊， 人杰地灵， 人杰地灵。 但加拿大是好像美国的一个州， 加拿大好似美国一个州咁嘅啫， 才3000多万人， 得3000多万人， 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冰天雪地， 大部分都系冰天雪地， 没有不能用的， 唔用得嘅。 幸亏那个天然的资源相当丰富， 好在呢这个天然的资源都丰富， 地大人小， 地大人小。 有人问马牧师，为什么你的声音这么大？ 问为什么马牧师你的声音这么大？ 因为我住在加拿大， 因为我住在加拿大 啊，也很啊，人少啊， 人少啊， 呀，人与人之间距离很大， 人与人之间距离很大， 要大声人才听见， 大声人才听到， 因为地方大， 因为地方大。 就是讲就说笑话 啊，讲完笑话了。 真的，人有好多的忧虑， 人好多的忧虑啊。 我不晓得你坐在这里， 唔知你坐喺度， 你心想什么？ 你心啊谂紧乜嘅？ 有什么压在你的心里面？ 有咩压在你心里边嘅咧？ 你记挂那件事， 你记挂嗰啲事， 有好多的重担在你的肩头。 有很多重担在你的肩头上，膊头上， 我相信一定有， 我相信一定有。 人是很懂得忧虑的动物， 人是很懂得忧虑的动物的 人没有近忧一定有远虑 人没有近忧一定有远虑。 怎么样可以撕破这个天机？ 怎么可以洞悉这个天机呢？ 能过一个充满有把握有平安喜乐的人生， 那个充满有喜乐有平安的人生呢， 这是你跟我需要的人生， 这个是你和我都需要的人生， 对人生有把握， 对人生有把握， 充满平安， 充满平安 喜乐 喜乐， 你要这样的人生吗？ 你要这样的人生吗？ 这是神要我们活的人生， 这个神要我们活的人生， 这是神给我们的人生， 这是神给我们的人生。 刚才我们念的这段圣经， 刚刚我们读那段圣经， 就给我们一些原则， 给我们的原则， 让我们可以活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生， 给我们可以过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生， 没有忧虑， 冇忧虑嘅。 虽然人是很懂得忧虑动物， 虽然人系好懂得忧虑嘅动物， 但是因为我们信仰， 因为我哋嘅信仰咧。 叫我们可以交托， 给我们可以交托，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 Yes， 神我们的天父， 我们是他的孩子。 我们是孩子， 那有天哪有爸爸妈妈不爱他的孩子了？ 谁有爸爸妈妈不爱的孩子的呢？ 我们不怕， 我们不怕， 神看顾， 神看顾， 神带领， 神带领。 这段圣经非常宝贵， 这圣经非常宝贵。 你有忧虑吗？ 你有忧虑吗？ 你有忧虑吗？ 你有忧虑吗？ 忧虑是很可怕的， 忧虑很可怕的吧？ 原来好多的 cancer 是因为忧虑而产生的。 原来好多的癌症都是忧虑而产生的。 我问了好几个医生的朋友， 我问过几个医生的朋友， 他们说 cancer 好多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已经肯定的就是忧虑。 他说呢 cancer 好多的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是很肯定的，就是忧虑。 其他好多原因还没肯定， 其他的原因都算没有肯定。 吸烟抽烟就肯定了， 吸烟会肯定了， 有人是去中国人的酱油 也有的，也可以生 cancer， 那个不得了了。 如果你吃的豉油都会生 cancer， 不得了了。 还有咸鱼、 咸鱼 干的那个都不干，不要多吃 啊，不用吃吃咁多。 但是那个还没有肯定， 那嗰啲都未肯定嘅。 已经肯定的， 已经肯定嘅， 就是忧虑， 就是忧虑。 忧虑叫人的骨头枯干了，在沾衣。真言书哪里说？ 真言书里面话咧，忧虑等于骨头都枯干。 喜乐的心是良药。 喜乐嘅心系良药。 忧虑的灵叫人的骨头枯干。 忧虑嘅灵使嘅骨头枯干。 骨头枯干就是有这个骨癌。 如果呢个骨头枯干，或者好似有骨癌咁啊。 有各样的癌症。 有各样癌症。 真的，我看过一两个这样的 case。 因为我睇过一个一两个。 身体很健康的。 本来有好身体有健康 嘅。但是忽然有一些打击。 忽然有啲打击。 半年以后。 半年后咧。 生 cancer。 生 cancer。 真的可惜。 好可惜。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晓得怎么样把忧虑赐给神。 懂得怎样将忧虑射给神。 我们人很懂得忧虑的， 我人是很懂得忧虑的。 有一个女孩子， 有一个女仔， 她在家里帮助好多的工作， 在家做很多事 打水啊， 打水啊， 煮饭啊， 煮饭啊。 女孩子很爱做这个家务， 这个女孩子很喜欢做家务。 有一天这个女孩子坐在井旁，在那里哭。 有一天这个女仔在井旁那里哭， 哎呀，妈妈看见不得了，你为什么哭？ 这个妈看到说，哎，不得了，为什么要哭啊？ 喂，是不是你不舒服啊？ 是不是不舒服啊？ 是不是水桶掉到井里面了？ 是不是水桶掉到我井里面啊？ 那女孩子说， 这个女仔说， 妈妈， 妈妈， 不是， 不是啊， 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 我突然想到， 我突然想到， 这个井 啊， 很危险啊， 很危险哦！ 我将来长大以后， 我哋大咗之后， 我要结婚， 我结婚啦， 我要生小孩子， 我生细路仔， 小孩子在这里玩， 如果细路仔喺度玩嘅话， 会小心要掉到井里面去， 将会跌到井入边。 哎呀，小孩子就淹死啦， 咁啊会浸死啦。 我想起咧，我心里就很难过， 我谂起就心里好难过， 我就在这里哭， 所以就喊咯。 哎，这个真是笑话 啊！这个笑话啊！ 你还没结婚， 你没结婚， 结婚也不一定有生孩子， 结婚怎么得有仔生 啊？生孩子也不一定住在这里嘛， 生仔都唔一定住喺度 住在这里也不一定掉进井里面， 住喺度都唔一定要跌落井度啫。 掉进井里面也不一定淹死， 跌喺度都唔一定咁样死。 人就是这样，好多我们的忧虑其实是不一定发生的， 其实好多忧虑就唔一定要发生。 人的忧虑，他们统计。90%是不会发生的。 佢统计咧，人嘅忧虑90%系唔会发生嘅。 但是我们就是这样， 但我哋就系咁噶啦。 忧虑，忧虑， 人都忧虑。 把所有的东西的放在我们的肩头上， 所有嘢都摆喺膊头上， 担不了啊！ 我担当不了嘅， 担不了， 担当不了。 也有一个笑话，就系这样讲。 有个笑话咁讲， 有一天那个鬼王来。 有一日个鬼王嚟啦， 吩咐啲小鬼， 吩咐啲小鬼 你去那个城里面， 去嗰个城嗰度 我要杀死一千个人， 要杀死一千个人 你去杀死他们， 你杀死佢哋啦 那个小鬼就说， 小鬼话好， 我领命去， 领命去啦， 他就去那个城， 咁去嗰个城啦 执行鬼王那个命令， 执行呢个鬼王命令， 杀了一千个人， 杀咗一千个人。 他回来 回来了， 回报这个鬼王， 回报了鬼王 啊，大王， 大王 啊，你托我办的事已经完成了， 你托我办也办好了 啊，哪里想到那个鬼王大发脾气， 人家个鬼王大发脾气， 跟你派台 拍台 啊，我叫你杀死一千个人， 我给你杀死一千个人， 为什么现在死掉三千？ 我死掉三千人， 你不听我的命令， 你不听我命令哦， 小鬼说。 小鬼王， 大王， 大王啊， 冤枉啊， 冤枉啊！ 我真的，我杀的只有一千， 我只杀了一千的，真系。 其他两千的是吓死的， 其他杀嗰两千的吓死嘅， 是吓死的， 吓死的。 他见到一千人死了，他就惊怎么样啊？惊翻起来，这就死掉。 所以见到一千人 忧虑死掉， 其他嗰啲就吓死，系忧虑。 这是一个笑话， 呢个系笑话。 就讲给我们听人。很懂得忧虑， 所以讲到我听人咧，好识得忧虑。 90%的东西不会发生， 嘅90%都唔会发生嘅， 不会，不用忧虑， 不唔使忧虑。 但是10%仍然发生， 10%就会发生、哦。 这个机会也蛮大哈， 机会都好大噶嘛， 难免有忧虑， 难免有忧虑。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同我哋讲， 可以不忧虑， 可以。 为什么不忧虑？ 唔使忧虑。 我们来看这段圣经。 我睇呢段圣经， 有三个所以， 有三个所以啊。 你看这个所以以后，下面就有一个答案了。 所以一个睇个所以就一个答案啦。 为什么不忧虑呢？ 点解唔忧虑？ 基督徒不可不需要忧虑呢？ 基督徒唔需要忧虑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所以。 睇先第一个所以 在哪里啊？第一个所以， 第一个所以喺边度啊？ 第几节啊？ 第几 节？25节。 第25节。 25节这里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为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了天上的飞鸟啊，也不种，也不收，也不集出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这里所以的那个答案在哪里啊？为什么不需要忧虑？ 这个所以答案在哪里呢？为什么不需要忧虑呢？ 因为我们有天赋。 因为我们有天赋。 这个天赋是怎样的？ 这个天赋怎样 的？它是慈爱的天赋。 是慈爱的天赋。 天上的飞鸟。 天上的飞鸟。 它都养活。 它都养活。 谷中的百合花。 谷中的百合花。 他都给他们最美丽的装饰， 佢俾佢最美丽装饰。 你看早地上的草， 睇下地上嘅草 啊，它早晨生长， 佢早晨生长， 晚上刮下来枯干， 晚上刮下枯干， 神仍然给他这么美好的生命， 神都俾佢咁美好嘅生命， 神还是啊这样来看顾他们， 看顾佢哋， 何况。你们是天父的儿女啊！ 好，你哋系天父嘅儿女咧。 天父，你需要的天父知道， 你所需要嘅天父系知道嘅。 真的，我们做爸爸妈妈是这样。 我做爸爸妈妈就咁噶啦。 孩子还没出生， 所以细路仔未出生， 我们就预备找哪一个医生帮忙接接生， 就预备揾边个医生帮忙接生。 我们做 exercise 做运动啊。 我们参加那个产前那个班那个学习班 啊，参加产前学习班。 丈夫也一起去的， 丈夫一齐去买。 虽然丈夫不生， 不生 孩子，但是他也要懂。 啊，但系 他要站在太太旁边， 要系站喺企喺旁边， 叫太太有安全感， 要俾太太有安全感。 帮助的太太， 帮助 的 太太， 所以两夫妻一同来参加的， 所以两夫妻一齐参加。 要生产的时候，丈夫站在旁边。 啊，生产时候丈夫站 旁边。看着这个孩子出生， 睇这个仔又 心里面很满足，很安慰， 心中满足安慰。 拉着太太的手， 嗱，捉住太太嘅手。 太太也很安慰， 太太都好安慰， 因为是爸爸妈妈， 即系爸爸妈妈， 一切已经为这个孩子预备， 一切为呢个细路仔预备好啦， 床啊。 床啊， 衣服啊， 衫啊， 尿布啊， 尿布啊， 牛奶啊， 牛奶啊， 什么都预备好啊， 乜都预备好啦， 是吗？ 系咪啊？ 只有耶稣基督出生，他们没有预备。 好似耶稣出生时就预备得。 玛利亚跟约瑟没有预备， 系玛利亚约瑟就冇预备得唔好。 我想他一定是早产的耶稣， 可能系早产都未定。 一定，因为他们预算就是赶快去报名生上车，然后回来让耶稣出生。 所以他们 去伯利恒报名上册，打算回来可以出生。 哪里想到耶稣早产？ 怎么想到耶稣早产？ 一来到伯利恒，耶稣就出生了。 一来到伯利恒就出生了。 所以衣服也没有， 连衣服 床也没有， 床又没 有，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他们就用布抱着他， 怎么用布抱？ 放在马槽里， 放在马槽里边。 所以天使说：“你们去找有一个婴孩，用布抱着，放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天使话：“你找去找有个婴孩，是包着布啊，放在马槽里。” 这会是玛利亚约瑟的心愿 啊！当然，这个不是玛利亚约瑟的心 愿，意外， 是意外来的， 这是意外， 是意外。 一个爸爸妈妈， 但每个爸爸妈妈 孩子 都爱俾细路仔。 特别我们做移民来美国， 特别我哋移民嚟到美国， 加拿大， 嚟到加拿大， 为什么？ 点解咧？ 为什么？ 点解咧？ 我们广东人有一句话说：物离乡就贵。 广东人有句话系物离乡贵， 所以在这里买中国的东西很贵， 所以就买啲中国嘢都好贵 嘅。去餐厅买啊，买那些莲藕很贵， 去餐厅买啲莲藕都贵 嘅。买果皮啊，那很贵， 啲果皮啊， 买药材很贵， 药材好贵嘅。 物离乡就贵， 物离乡就贵啦。 人离乡就贱， 人离乡咧就贱啦。 真的？ 真系噶？ 我们离开我们的家，我们的国家。 我 们的家乡来到北美真的不容易。 离开你国家来到北美实在很不容易。 有人说啊，去到哪里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哪里流汗。 在有人说去到哪里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 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 人在哪里流泪。 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 中国人是水造的是不是？ 中国人是水造的就。 太阳来就流汗，月亮来就流泪。 太阳就会流汗，有月亮就会流泪。 能去到哪里都看到中国人。 去哪里都看到中国人。 有一半是为了儿女的。 有一半是为儿女的。 特别是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那里。 为了香港那个酒气的问题， 香港酒气的问题， 八九那个民运， 后来有八九个民运， 八九酒气，好多都为了他们的孩子， 有多就为了他仔女 啊，移民来加拿大， 移民嚟加拿大， 但是加拿大找两餐不容易， 喺加拿大揾食嘅， 好多人就把孩子放在加拿大， 有啲人咧就将个仔女放喺加拿大， 父亲就做太空人。 个爸爸就太空人， 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在香港， 香港 找钱， 搵钱， 成为太空人， 变咗太空人。 在多伦多，在 Markham 有一条街，所有的丈夫，所有的女人，她的丈夫都在香港。 喺多伦多一条街咧，嗰度咧，所有嘅太太嘅先生都喺香港嘅。 我们叫它叫寡妇街， 我叫寡妇街， 他们呢？所有的丈夫都不在， 丈夫都不在这里， 为了孩子， 为了小孩子， 都是为了孩子， 都为了小孩子。 父母亲爱孩子这是天性， 这个父母亲爱小孩子是天性。 我们感谢神，我们不但有肉身的父母， 我们感谢神不但有肉身的父母， 我们更有天父， 我们更有天父。 这个神是你的天父吗？ 神是你的天父吗？ 他愿意你回转， 他愿意你回转， 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 他就给你权柄， 他就给你权柄， 做他的儿女， 做他的儿女。 我们天父是慈爱的， 我天父是慈爱的。 你所需要的，他早已经知道。 你所需要他早已知道了。 你还没有求以前， 你未求之前， 他已经预备， 他已经预备了。 我的儿女就是这样， 我儿女就是这样。 他常常没有求我，我就为他预备了。 其实他都未求我，已经为他预备了 啊。早已经为他买这个保险，买那个保险， 又同佢买啲保险，买嗰个保险 啊，为他预备钱，将来进大学， 啊，为佢预备钱，将来入大学， 我什么都为他预备， 乜都为佢预备， 只有太太没有为他预备， 啊，只有太太冇为佢预备， 他自己去找， 要佢自己去揾啦， 你可以跟他找，他不要， 啊，你同佢揾个佢唔要啊， 这是啊，真的做爸爸妈妈是这样，我们什么都为儿女预备， 做爸爸妈妈就咁啦，乜都为儿女预备， 啊，我们吃饭吃怕他吃不饱。 吃饭就怕他吃不饱， 穿衣服怕他穿得不够， 穿衫就怕他穿得不够， 出门要带雨伞， 出门就叫他带遮， 早一点回来， 早点回来， 他还没回来你总不能睡得着， 好像他未回来你都睡不着， 是不是两点了他 还不回来 你总睡不着， 如果两点都未回来你一定睡不着， 父母就是这样， 父母就是这样的， 感谢神， 感谢神， 肉身的父母 肉身父母 虽然不是完全， 这也不是都很完全， 不是最好， 不是最好， 但是都晓得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 都晓得将最好的给儿女， 何况我们的天父， 何况我们的天父呢？ 第一个所以告诉我 们，第一个所以话， 我们有慈爱天父， 我们有慈爱的天父， 你可以相信他， 可以相信他， 不要怕， 不用怕， 不要忧虑， 不用忧虑， 你所用的， 你所用 的，你需要的， 你所需要的， 你的天父早已经知道。 你知道早已经知道了， 早已经预备， 早已经预备了， 投靠他， 投靠他。 第二个所以我们来看， 第二个所以我们来看， 第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些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讲什么？ 这讲什么呢？ 这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 这就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我们是天国的国民， 我们天国的国民， 第一个所以告诉我们，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第一个所以说我们天父的儿女， 是第二个所以告诉我们， 第二个所以说呢， 我们第二个身份， 第二个身份呢， 我们是天国的国民， 我们天国的国民， 我们啊心里面不要为这个吃什么穿什么来忧虑， 我心里面不要为了这个吃什么穿什么来忧虑， 我们应该先求他的国， 我应该先求他的国， 神的义， 神的义， 什么是神的国？ 什么神的国啊？ 这是神国度的事， 神国度的事， 怎么样复兴神的国， 怎么复兴神的国， 怎么样来扩展神的国， 怎么去扩展神的国， 怎么样让更多人加进神的国， 怎么样让更多人加入神的国， 让神在这个国里面能做，能行使他的主权， 让神在这个国里面可以行使他的主权。 神的国就是在教会是神国的一个现啊一个现实， 教会就是神的国的一个现实， 一个小的一个个体， 一个小的个体。 神的国是在教会里面显出来， 神的国在教会里面显出来。 先求神的国， 先求神的国， 先好好为神的国度的事工。 好好嘅为咗神国度 来参与， 嚟参与， 寻求， 嚟寻求。 神的意是什么？ 神嘅意系咩啊？ 意就是神看来是对的东西， 即系神睇嚟系啱嘅嘢， 不是你看是对的。 唔系话你睇个最啱嘅嘢， 是神看来是对的东西， 神睇嚟啱嘅嘢， 这是意， 这个就系意， 就是遵循神的旨意， 就遵行神嘅旨意 啊，做神的工， 做神嘅工， 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国民， 因为我哋天国嘅国民。 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说我们是天国的国民， 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们天国的国民， 要等候耶稣基督再来， 要等候耶稣基督再来。 我们中国人还有福气在北美 啊，中国人在北美有福气， 我们有几个国籍， 我几个国籍 啊 我们是美，你们是美国人 啊，你是美国人， 我是加拿大人， 我加拿大人， 有第一啊第一个国籍， 第一个国籍， 我也是中国人， 我也是中国人， 无论你怎么样都是中国人， 点会点都系中国人。 Canadian Chinese, American Chinese， 啊，我系 Canadian Chinese 同 American Chinese， 是吗？我们还有第三个， 我仲有第三个， 我们是天国的国籍， 我哋天国国籍。 你进了天国的国籍吗？ 你有冇入咗天国国籍啊？ 这个 American citizen、Canadian citizen 有一天没有用的， 呢个 American citizen 同 Canadian citizen 有一日都冇用嘅， 我们要放下来， 我要抌低嘅， 只有那个天国的国民。 只有这个天国国民， 那个 heavenly citizen， heavenly citizen 才有用的， 才有用的。 我在加拿大啊，入籍很简单， 加拿大入籍好简单， 三年，但是好多人三年对他们都很难啊。 啊，好多人咧三年都难， 因为他不喜欢住在加拿大， 因为佢哋唔中意住喺加拿大， 他们在香港有生意， 香港有生意， 香港很享受很好， 香港享受好好， 他习惯香港的生活， 习惯香港的生活， 但是他也想入籍。 但是又想入籍嘛， 但是住的时间不够， 但住的时间又不够， 哎呀，不容易入籍 啊，唔容易入籍。 现在要规定你要一定要住啊、住一年半，连续住一年半才可以入籍。 而家规定咧系要连续住一年半先可以入籍， 加起来要三年， 加埋要三年， 要连续一年半。 要连续住一年半， 好多人没有啊， 好多人唔得， 但是呢，他们请律师， 咁啊请律师啊， 请律师帮忙， 请律师帮忙， 律师教他们学说谎， 啊，牧师咁呢律师啊教你讲大话， 做那个法律法律的那个切那个言记， 德法的拉哈。 我看到有一个啊老先生， 一个老先生， 我很少他的，我很少的，啊，我熟佢嘅， 我熟嘅， 啊，他想办法来律己， 啊，想办法入籍， 啊，请律师， 请律师， 用好多钱， 好多钱嘅， 啊，有一天， 有一日咧， 他告诉我， 佢同我讲， 哇，我下个礼拜要唱国歌了， 啊，下礼拜唱国歌啦， 唱加拿大国歌啦， 加拿大国歌啊， 入籍的时候要唱啊 ，O Canada 啦， 入籍嘅时候唱嘅， 啊，他很喜欢， 好开心啊， 哎，很高兴， 好高兴， 哪里想到， 点知咧， 三天以后， 三日后咧， 有心脏病， 有心脏病， 离开世界， 离开世界， 他花这么多时间， 佢老要花用咁多时间， 花多这么多钱， 用咁多钱。 想拿这个加拿大籍， 要入这个加拿大籍， 还没唱国歌， 准备唱国歌 就离开， 就离开， 很可惜， 好可惜。 他是我老朋友， 佢系我老朋友， 很可惜， 好可惜。 感谢神， 感谢神， 他已经有天国的国籍， 佢有天国国籍 啊，他现在在天国里面， 他而家天国入边， 在神的啊国里面， 喺神嘅国 与耶稣基督同在， 与耶稣基督同在。 有一天我们再见的， 有一日我哋可以再见。 你有天国的国籍吗？ 你有冇天国国籍啊？ 如果你是天国的国民， 如果你系天国国民， 要多求神的国， 要多求神嘅国同埋神嘅义。 如果你多侍奉、多关心神的工作， 如果多侍奉、多关心神嘅工作， 关心别人的工作， 关心别人， 多侍奉人， 多侍奉人， 多侍奉神， 多侍奉神， 都忘记自己的需要， 忘记自己嘅需要， 都没有空忧虑啦， 都冇唔得闲嘅忧虑啦， 是吧？ 系咪啊？ 有时候我们很忙啊，香港人这样说， 有阵时咧我哋好忙啊，香港人咁讲。 有空死就没有空，没有空病， 得闲死唔得闲病， 真的很忙啊， 真系好忙。 哪里有机会忧虑啊？ 边有机会忧虑咧？ 躺下来就睡觉， 瞓到去就瞓觉， 张开眼就工作， 擘大眼就做嘢。 人生这样很蛮有力量， 人生有冇有热量？ 蛮有平安， 我有平安， 蛮有力量，蛮有喜乐，就是为神而活，为弟兄姐妹而活， 为弟兄姊妹， 为神的国度而活， 为神嘅国度而活。 哪里有空忧虑咧？ 边有得闲嚟忧虑咧？真嘅 啊，没有空病， 没有唔得闲嘅病， 只有空死。香港人 得闲死啊！ 香港人很忙的， 香港人好似好忙噶。 我们侍奉，我们信主的人也应该这样啦。啊，殷勤侍奉， 我侍奉主都应该咁殷勤侍奉， 彼此服侍， 彼此服侍。 教会是我们的家， 教会我哋家， 家就是这样。 家就咁噶， 只有两种人不需要侍奉在家里。 屋佢里边咧有两种人唔使服侍嘅， 第一种是小孩子， 第一咧就系小孩子， 太小了，婴孩就不用。 有婴孩啊，太细个啦， 睡在哪里就是散尿就可以 了，散尿度屙尿得啦， 吃跟散尿什么都不用做， 食同屙啊咩都唔使做。 第二种人， 第二种人咧 可以不做啦， 但可以唔使做嘢嘅， 病人。病啊，休息 啊，病啊，要休息。 睡在床上， 瞓喺床度， 否则在家里，每个人都在侍奉。 如果唔系咧，屋企你唔过， 每个人都在动， 要动嘅，要喐。 彼此配搭， 彼此配搭， 那个家才温暖， 这家先温暖， 这才是家，是吗？ 咁就先系家，系咪啊？ 这不是旅馆哦， 呢唔系旅馆， 是家， 系家。 教会是我们的家。 教会我哋 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 神嘅家系我哋嘅家。 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不忧虑。第二个，所以告诉我们， 第一所以咯，同我哋讲咧， 是我们是天国的国民， 我哋天国国民， 可以不忧虑。 哇，嗰时唔使忧虑。 先求神的国， 先求神嘅国，神嘅 就可以啦， 就得啦。 第三个人，所以 第三个 所以在哪里啊？ 喺边度啊？ 最后第一节， 最后一节。 最后的一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可以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呢度话唔使为明天忧虑。 为什么？ 点解啊？ 因为主恩够用， 因为主恩典够用， 主的恩典够用， 主恩典够用。 人生一定有难处， 人生一定有难处。 耶稣说， 耶稣话， 你们在这个世界上。 你在这个世界上 有难处， 有难处。 但是他说， 但是他说呢， 小姊妹呢， 小姊妹呢， 不要怕， 不要怕， 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你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基督里面有平安， 在基督里面有平安， 就是说仰望主， 就是说仰望主， 依靠主， 依靠主， 在主内， 在主里面有平安， 在这个世界有苦难， 在这个世界有苦难， 这是一个苦难的时代， 这个是一个苦难世代， 哪里想到美国有这么多的 hurricane， 应该想估到美国有这么多的飓风， 每一个小姐的名都用完了， 小姐的名都用完了， 现在用 Alpha 了、 啊、用 Alpha 开始了、啊、 是不是有第二个出来 Beta 出来、 啊、有没有 Beta 出来，不知道 哪里想到， 怎么想估到的呢， 哪里想到这个、哦、那个是、Oregon 那个、那个城市这样 New Orleans New Orleans 估唔到呢个 New Orleans 嘅成变成咁样。 那你想那个 Wilma 风姐这么厉害？ 啊，就边估到呢个 Wilma 咧风姐咁厉害啊？ 真的想不到， 啊、真系估唔到嘅。 那你想到那个禽流感？ 啊，边谂到呢个禽流感啊？ 禽流感这么厉害？ 咁紧要啊？ 那你想到 SARS？ 啊，边谂到呢个非典咁紧要 ？SARS 全球要爆发， 全球会爆发啊！也系， 将来这个禽流感是不是要全球爆发？不晓得 啊，即系呢个禽流感系咪全球爆发咧？我都唔知道。 但系不要怕，弟兄姐妹， 啊、弟兄姐妹唔使惊。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喺教会里边 翻两百个，两盒，每一盒有一百个那个口罩， 放咗口罩。 我们告诉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讲啦， 啊，如果你需要。 如果你需要 随便拿来用， 随便拿来用啊！ 啊，如果你啊有一些感冒， 你有啲感冒啊， 啊最好不要回来教会， 就唔好翻嚟教会啦， 要做预防啊， 要预防。 如果你来， 如果你嚟， 请你拿一个口罩， 攞一个口罩 戴上，然后参加崇拜， 你参加崇拜。 可能有人说牧师啊， 哇牧师啊， 啊可能你要戴着口罩讲道，弟兄姐妹才可以拿这个口罩做榜样嘛， 或者你戴着口罩来讲道，弟兄们戴着口罩就 可能有一天我真的要戴一个口罩来讲道做榜样， 要戴着口罩来讲道做榜样。 在 SARS 那个时候真厉害 ，SARS 那时候真好紧要啊！ 圣餐的时候， 圣餐时候 我们要拿一些买一些小的杯， 我买啲细嘅杯， 那些杯是通常就带那个ketchup 的那个番茄。那个西红柿翅状的，那是那小的杯， 杯仔咪是放茄汁嘅。 每一个杯放一个饼， 每个杯放个饼， 大家分给大家， 分俾大家， 不要碰别人的饼。 你第一日劈饼都唔俾你碰到、啊， 这样要做好多预防的工作， 做呢啲预防的工作。 我觉得这样应该是为弟兄姐妹健康着想， 为弟兄姐妹健康着想都应该嘅。 将来如果这个 H5N1 来的时候，我们还要这样做 啊？这个禽流感的 H5N1 这个再来的话呢，我都要这么做。 我想可能要像这个Anglican Church 一样，要排队出来拿这个圣餐饼， 又或者好似圣公会咁样啊，排队出来拿圣餐饼， 不要放在盘里面，你的手一定碰到别人的饼。 在放在盘里面，你的手一定要碰到人家的盘。 还有一些那个杯葡萄酒，虽然一杯一杯，但是好多人他拿个杯的时候，他的另外一个指头插进别人的杯里面。 啊，圣餐如果你话嗰啲杯啊，一时一个分开，但系有时啲人攞就只手指插喺条杯度， 这是真的， 真系会咁。 这是他们告诉我的，但是我于牧师怎么样办？ 佢同我讲啊，牧师点算啊？ 咁我呢，我说如果 H5N1 爆发的时候，可能大家真系排队出来，杯放在前面，每人拿一杯， 或者 H5N1 爆发的时候咧，就要大家排队啦。 排住我们派给他， 或者我哋慢慢派， 不碰别人的杯， 咁就唔会碰到人哋个杯啦咁。 唉，人生好多的苦难， 人生好多的苦难， 好多的困难， 好多的困难， 好多的那个不明不白的冤枉， 好多不明不白的冤枉， 好多的无名的困难来， 好多无名的困难会来， 难怪有忧虑， 难怪有忧虑。 但是你想， 但你想， 耶稣说不要忧虑， 耶稣话不要忧虑。 人生有困难， 人生有困难，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 了，不要为明天忧虑， 不为明天忧虑， 困难天天都有， 困难每日都有， 你们在这个世界总有苦难， 你在这个世界总有苦难， 神没有应许我们一帆风顺， 神都没应许我们一帆风顺， 花香鸟儿长漫， 花香常漫， 没有， 没， 但是他应许我们， 但他应许我们呢， 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他恩典够我们用， 好像保罗，保罗身体可能有一点软弱， 系好似保罗身体可能有啲软弱。 有人说是自己眼不好， 有人话系保罗嘅眼唔好。 他看就是他好像身上的一根刺。 呢、这个佢话呢个身上一根刺。 他才在祷告，神啊，求你把这个刺拔出来。 佢话祷告求神将个刺掹出嚟。 啊，除掉这个刺。 我除掉呢个刺。 但神没有做。 神冇咁做、 啊。神没有听他祷告。 神冇咁听、啊。 神对他说。 神向佢话。 保罗。 保罗。 这个刺。 这个刺 我不拿， 我不拿走， 我不拔出来， 我不拔出来， 但是我应许你， 但我应许你， 我给你的恩典， 我给你恩典， 足够你使用， 足够你使用， 这个更好， 这个就更好了。 难处一定有， 难处一定有， 身体的软弱， 身体有软弱， 家人的问题， 家人的问题， 学业的问题， 学业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前途的问题， 前途的问题， 夫妻的问题， 夫妻的问题， 一定有好多， 一定有好多， 但不要怕， 但唔使惊。 神说， 神话， 神要叫你在这个困难的当中经历神的同在， 神要你喺呢个困难中经历神嘅同在， 经历神的恩典， 经历神嘅恩典， 这样做基督徒才有意思， 咁做基督徒先有意思。 如果做基督徒没有困难， 如果做基督徒冇困难啊， 做基督徒一帆风顺， 做基督徒一帆风顺嘅， 做基督徒不会生病， 做基督徒唔会病嘅， 做基督徒不会死有永生， 啊，做基督徒唔使死有永生。 什么人做基督徒？ 咁边啲人做基督徒咧？ 那是怕死鬼就做基督徒， 怕死鬼就基督徒啦。 所有基督徒都怕病、怕冻、怕死的，来、啊、做基督徒啦。 怕病、怕冻、怕死嘅就嚟做基督徒啦。 神说不， 神话唔系， 基督徒跟其他人一样， 基督徒同其他人一样，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总有苦难， 我在这个世上总有苦难， 但是我们有主的同在， 但我有主的同在， 我们可以在苦难的当中， 我可以在苦难当中， 仍然享受神的恩典， 仍享受神的恩典， 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使用，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神安慰。 神安慰， 神支持我们， 神支持， 加我们力量， 神加我们力量， 神安慰我们， 神安慰我们。 把我们的啊那个眼转过来看前面， 将你眼转过来睇前面， 看神的恩典， 睇神嘅恩典。 人这个忧虑，人的苦难，因为他的眼子专注这苦难。 人咧忧虑上嘅眼啊，专注呢个苦难。 苦难是很主观的。 苦难好主观嘅、 哦。啊，有人打针就觉得很疼，在那里输输输。 啊，有人打针觉得好痛啊，缩啊缩啊。 有人那个根本没有感觉，来啊来啊来啊。 有人就冇感觉到嚟啊，打啦咁。 男人通常都很怕， 男人好怕打针啊。 所以感谢神， 感谢神， 神很智慧， 神好智慧嘅。 生孩子是很痛的， 生孩子好痛嘅。 啊，如果把痛啊分成十级啊，有 ten level 的话， 一痛就分成十级的话咧， 啊，生孩子是的。ultimate 的痛 啊，生仔咧系 十级的痛， 系十级的痛。 啊，感谢神， 感谢 母爱真是伟大， 母爱好伟大。 如果让男人嚟生孩子， 你等男人嚟生孩子， 人类要绝种啊， 人类要绝种啦。 男人很怕痛， 男人都怕痛， 真的奇怪， 好奇怪、啊。 女的不怕痛， 女的话都叫唔怕痛。 母爱的伟大， 母爱真系伟大 啊！痛是很主观的， 痛好主观嘅。 如果我们明白有神同在， 你明白有神同在咧， 我知道是神许可才临到， 你知道系神许可先至临到。 我们也知道神掌管， 系知道神掌管。 我们也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我相信神恩典够我哋用。 所以不管什么事， 唔使唔理咩嘢， 我们不怕， 我哋都唔惊。 你坐过 roller coaster 嘛？ 你坐过啲摩嗰啲roller coaster 过山车嘛？ 啊，我也坐过， 我都坐过， 因为要陪我的孩子坐， 要陪我的细路仔， 小的时候不放心他们两个去坐， 咁细嘅细嘅时候就唔放心佢哋两个坐啊， 反正我也付钱嘛， 啊，我都要付钱啊， 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坐， 跟佢一齐坐， 那个过山车一，妈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上到最高的时候， 过山车去到最高嘅时候咧， 啊，一俯冲上来， 一俯冲落嚟， 哎呀，真的，那个心要跳出来， 个心要跳出嚟咁啊， 但是我的孩子很高兴， 我细。就好开心啊！压实佢呢只手，嗌啊嗌， 喺度吩咐，喺度喺叫， 喺度嗌。 我就把眼睛闭起来， 我就闭埋只眼， 找得紧紧， 捉实实。 很主观的， 好主观嘅。 他很享受， 啊，佢享受， 我很受罪， 我就系受罪， 照样， 照样 在人生的那苦难的当中， 人生的苦难当中， 人生的困难当中， 人生的困难当中呢， 你可以依靠神， 你可以依靠神。 不是说享受苦难， 唔系话享受苦难， 能面对苦难， 能面对呢个苦难， 不是怨天埋人， 啊，唔系怨天尤人， 乃是依靠神， 系依靠神， 神真好啊， 神真系好嘅， 他不啊一年分作356天， 啊， 一年， 啊一年呢， 分作365天， 分了365天， 对吗？我讲的对吗？他也把他的能力，他的恩典分作365份。 我即系将个人能力嘅恩典分成365份。 每一天给你一份， 每日俾一份， 去应付那一天的需要， 去应付嗰日嘅需要。 所以你不要用一天的啊恩典，一天的力量来应付几天的难处， 所以唔需要用一日嘅恩典同力量应付几日嘅难处。 一天嘅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一天嘅难处一天当就够 了。明天嘅难处， 听日嘅难处， 明天神给你力量， 听日神俾你力量， 明天神给你恩典吗？ 听日神俾你恩典， 是吗？ 系吗？ 所以不要忧虑啊，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唔使忧虑啊。 不是没有困难， 唔系话冇困难， 但是有主的恩典， 有主的恩典。 教会不是有了没有困难， 教会唔系冇困难， 但是教会有主的恩典， 但教会有主的恩典。 我们一起来， 我一齐嚟。 忘记背后， 忘记背后， 把以前的都忘记他，放下他， 放低以前嘅都忘 记。神安慰我们， 神会恩待我们， 神医治我们。 我 们靠着主的恩典， 靠着恩典， 努力今天， 努力今日， 每一天经历神的恩典， 每一日经历神的恩典， 主的恩典够用， 主恩典够用， 好吗？ 好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一起祷告。 主感谢你， 主感谢你， 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你恩典够我们用， 你每一天给我们足够的力量， 你每日俾我哋足够力量， 足够的恩典， 足够恩典， 我们感谢你， 我哋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们不但是美国人， 我们不单是美国人， 不但是中国人， 不单是中国人， 我们更是天国的国民。 我们是天国国民。 求主帮助我们，先求你的国跟你的义。 求主帮助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让我们没有空来忧虑， 让我们得闲来忧虑。 让我们能做一些更有意思的工作， 做做啲更有意思 嘅工作。为神而活， 为神而活， 为建立弟兄姐妹而活， 为建立弟兄姐妹而活， 人生变得更有喜乐， 人生更有 意义， 更有意义。 我们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们不用忧虑， 我们不用忧虑， 因为我们有慈爱天父， 因为我们有慈爱天父。 我们需要的你早已经晓得， 我们所需要的你早已经知道， 早已经知道， 早已经知道。 我们相信你， 我们相信。 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跟随你， 来跟从你， 来爱你， 来爱你， 来侍奉你， 来侍奉你。 我们求主让我们过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生， 求主俾我哋过一个咁嘅平安喜乐嘅人生， 经历神的恩典， 经历神嘅恩典， 经历神的同在， 经历神嘅同在。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嘅名祷告， 阿门， 阿门。